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一，北京小雪转阴1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抓改革，扑下身子抓落实。 国务院印发规划促进13-5就业。 中央农办解读1号文件，农业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地积极探索取得实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新发现，虎特拉姆电站的成功经验。 针对福岛核事故后续影响，我外交部发布赴日旅游安全提醒。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查，扑下身子狠抓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驻外机构领导机制、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对外工作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员外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方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关于深化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采编播管岗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听取了关于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总结的报告，重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总结的报告。会议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针对影响产业工人队伍发展的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提高产业工人素质，畅通发展通道，依法保障权益，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会议强调，要把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到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方方面面，加强战略谋划，强化统筹协调，要明确地方党委对本地区外事工作的主体责任，完善省以下地方党委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体制，要深化驻外机构管理体制改革，要健全招录和培养选拔机制，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对外工作队伍，要优化员外战略布局，改进员外资金和项目管理，改革员外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 会议指出，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 对发挥民间智力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引领社会智库建设，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的重大课题开展咨询研究。要优化发展环境，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服务的有效途径，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要完善管理体制，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会议强调，建设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要把立足点放在支撑国家发展全局、服务党中央重大科技决策需求上，着力做好机制设计。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既要对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又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从全球科技创新视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国防建设等方面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咨询建议。要健全国家科技预测机制，完善国家科技创新调查制度。会议指出，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要加强规划布局，进一步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进一步促进信息惠民，进一步发挥数据大国大市场优势，促进信息资源规模化创新应用，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公共信息资源开放，释放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要坚持全面部署和试点带动相结合，依法有序推进改革。会议强调，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要遵循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将流域作为管理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理顺权责，优化流域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配置，实现流域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提高环境保护整体成效。会议指出，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要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回应社会关切，在优化证件设计、改造信息系统等方面推进改革，着力解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可实验和便利化问题，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化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采编播管岗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统筹配置编制资源，开展人员编制总量管理试点，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完善考核评价和退出机制，增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事业心、归属感、忠诚度，为新闻事业长远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明确国家机关普法职责任务，坚持普法工作和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系统内普法和社会普法并重，健全工作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努力形成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普法工作格局。会议听取了全国总工会上海市、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指出试点工作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这条主线，着力破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取得明显成效。已经开展试点的群团和地方要继续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巩固改革成果。其他群团和地方要学习借鉴试点经验，针对实际问题抓实改革举措。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群团工作的组织领导。 会议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党中央关于改革的精神要第一时间传达贯彻，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要积极部署落实，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改革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要在研究改革思路上发挥主导作用，把住重要改革方案的质量关，把党中央要求和地方部门实际结合起来，抓关键问题，抓实质内容，抓管用举措，不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要把调研贯穿改革全过程，做到重要情况、矛盾问题、群众期盼心中有数， 对改革举措成效如何要刨根问底，掌握实情。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遇到的硬骨头越多，看准了的事情，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敢于拍板，敢于担当，坚定不移干。对一些重大改革，其他层面协调难度大的，要敢于接烫手山芋，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深改领导小组作用，重要改革和重大事项要集体研究，集中部署，各方面改革工作要定期会商，及时通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明确“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规划提出，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积极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发展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数字创意等新兴产业，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提升创业带动就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形成有利于劳动者参与创业的政策环境。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副司长哈增勇： 就业的根本基础在于发展经济，经济规模的盘子它能容纳多大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提升创业带动就业的能力，带动更多的人进一步的就业，增加收入。 规划指出，要加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能力，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首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强化困难群体就业援助，高度重视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 有一些突出困难的群体，你包括中国这个煤城钢城啊，资源密集型省份的有一些这个下岗失业人员们，解决这个产能过剩职工的安置问题。 规划明确，要强化劳动者素质提升能力，研究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到2020年实现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约1.7亿人，高技能人才约5500万人的目标。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 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创业结合起来，把共享经济、用工等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创业就业结合起来，共同来做就业创业的服务工作，这个非常有新意。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唐仁健介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改革方面，其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三大激活。 一是激活市场，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等重要举措。二是激活要素，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探索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等重大政策举措。三是激活主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和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回乡、下乡创新等政策措施。 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表示，在用地政策、金融服务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相关扶持政策都进一步趋于明确， 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呢，重点支持啊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这些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啊，现阶段呢严禁违规违法开发房地产或去建私人的会所。 在推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道路上，不少地区先试先行，取得了实效。请听报道。 外面天寒地冻，甘肃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温室大棚里却温暖如春， 研究所所长李进福扒开一层隔热用的芝士，露出一个个鹌鹑蛋大小的微型鼠。 这一粒多少钱啊？ 一样的价格， 收购是亏吗？ 有的比这高，可这个朋友也就是个二十几万粒吧。 从救命鼠到致富鼠，定西农民从马铃薯产业里获得效益越来越高，但随着马铃薯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增收却遇到了瓶颈。安定区种子管理站站长邢国深有体会。 现在双品鼠的价格就是6-7毛钱，我6毛钱，而且二两都四两的，现在拿的淀粉厂房子日均卖这个3毛多4毛钱。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定西开始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延长马铃薯产业链，通过深加工获得更多收益，另一方面瞅准国内外两个市场，加强马铃薯两种研发繁育。目前定西脱毒种鼠不仅在全市范围内实现了全覆盖，还销往全国10多个省区，成为国内市场的香饽饽。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在今年被正式写入了文件，印证了互联网加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助力。在经历之乡山西隰县，过去到了收获季节，果农都是坐等果商上门被压价销售，有的则自己开个蹦蹦车，一杆小秤到城里叫卖，出力流汗却收益不多。村民王明明： 我家这个杏比较多，不好卖，以前在地里卖4-5毛钱。 互联网进村入户，电商搬进农家院子，彻底改变了尴尬的过去。几年来，隰县建成了二维码追溯系统、原产地电商平台网站、微站和电商孵化园、体验园和电商扶贫培训基地等一整套完善运营体系。农民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可以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今年通过这个网上销售，我的杏卖到了6斤38元。 以前的2颗梨4块钱，现在我们可以盒装1盒12颗，我们可以卖到100多。 仍在家中做，我品销天下。农村电商成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新的动力源。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小兵： 在这个事情上，谁干得早、谁干得快、谁干得好，谁就能占得先机。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从优化开发区形态和布局、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全面深化开发区体制改革、完善开发区土地利用机制、完善开发区管理制度等5个方面，提出了做好开发区工作的重点任务。 一带一路新发现。 在距离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西北130公里的卡尔皮提亚半岛，由中国承建的普特拉姆电站正式投入运营已经超过3年。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装备走出去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这里沉淀下哪些经验与启示？请听央广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潮水涌动的海岸边排列着整齐的白色房屋，3根大烟囱高耸直立。在斯里兰卡100卢比面额纸币的正面，亦有一座大型工程的鸟瞰图。这是斯里兰卡著名的普特拉姆电站，它是斯里兰卡第一座燃煤电站，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座。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卡鲁纳塞纳科迪图瓦库： 由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普特拉姆电站对于斯里兰卡的电力供应非常重要，它供应了全国接近一半的电力，还让斯里兰卡整个国家的电价下降了1/4。 3年前，普特拉姆电站项目早已应该完全移交业主方斯里兰卡电力局，由私方全权运营，但在主控室的3号机组前，记者看到的却依然是中国面孔。普特拉姆电站现场项目运维部经理张鼎明说，这主要是由于对于工业基础薄弱以及没有燃煤机组运行经验的斯里兰卡，相关技术人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去培养。比起缺乏基础，高端电力装备市场上西方国家所占据的先机，则是中国技术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斯里兰卡分公司总经理王路东说， 设备和技术还有一些高端技术服务，这得需要一个过程。咱们软件上也有，比如说这个图纸说明书，就是软的东西，服务呢就是软的东西，这个水平我们感觉依然是差距还是比较大。大型装备出口，如果你出口的这个国家它不具备这个后期的装备的运营能力，那你后期要提供很多的服务。 从基础设施到提供高端整套设备，从培育装备运营能力再到后续技术服务支持，普特拉姆电站从无到有走过的10年路程， 也正是这个示范性项目的意义所在。 央广记者杨博宇报道。春节前，郑州市惠济区古行镇济公庙村150多户村民收到了村里发放的过年福利，但原本是春节前拿到的饮料，生产日期标注的却是2017年2月10日。早产的饮料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发到村民手中？后续问题又如何处理？详细情况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省不沿边不靠海，提出向天空要效益的理念。新春走基层记者走进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探访当地临空经济。央广记者刘涛报道。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航空货站，快递包裹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着。华茂斌所在的华汉物流公司是多家航空企业的机场货运代理商。他说，最近的货量蹭蹭往上涨。 我们每天的出港量在200吨左右，增长一倍。之前是晚上到12点之后就是停止交运了，现在已经变成了24小时交运。 借着“一带一路”的政策东风，加上陕西原有雄厚的航空航天产业基础，数量庞大的科研院所，空港新城从筑巢引凤到百鸟朝林，临空经济产业链已经初具规模。空港新城招商一局副局长张冰华： 我们确定了几个主导产业，航空物流、航空制造维修和培训，航空企业总部。 正是看中了陕西在临空经济方面的诸多优势，不久前海航集团与空港新城签约共建千亿级物流中心，全球最大的飞机起落架制造商法国赛峰公司也将目光瞄准陕西，投资5000多万美元在空港新城建设中国最大的起落架维修公司。赛峰中国首席执行官刘克宁： 在项目的初期，我们选择了10多个地方进行考察，设置了很多对比的参数和权重，经过数轮对比淘汰，最终我们选择了陕西。 不久之后，陕西自贸区将正式挂牌，空港新城是其核心承载区域。 驻守福建的陆军第31集团军某步兵团是一支饱经战火的英雄部队。新年伊始，新春走基层记者徐小雨、黄建东来到这支部队，感受到了他们用特战化训练拉开新年开训帷幕的火热氛围。 凌晨5点，紧急拉动的哨音响起，新年度的军事训练每次都和实战一样紧张。官兵们全副武装集结完毕，团长张伟下达了出发命令。 飞机到位时还要执行作战任务，按照战术要求完成防御部署。他告诉我们战士，飞机不是目的，飞机是为了到位之后执行任务。 登陆作战任务。 分析到位后，立即转入抢滩登陆。官兵们在10分钟内突破火障、高空索降、崖壁攀登、射击、爆破，一连串特战科目一气呵成。 报告开辟成功，发起攻击。 二营师官长陈大祥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个特战兵。 团里面提出要求，必须达到人人会驾驶、会攀崖、侦察、狙杀、机降这种本领。 射击地域，记者只听见枪声，却看不见靶标。原来直径20厘米的圆形靶标，高出地面只有10厘米。这和印象中的射击训练很不一样。陈大祥说，隐显目标射击模拟的是战场上不同距离的敌人在壕沟里一露头的动作，要求射击又快又准。 不可能把战场上所有人人家站起来了你打。以前的训练是要求目标要近要大，你能打上吗？我现在要求就要远小。 2年前习主席视察这里时强调，要提高实战化水平，坚持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现在改革强军的思想已经在基层落地生根， 大家都在拼命地去想未来战场是什么样子，我这个训练这个内容在战场上应该怎么运用。官兵过去训练是为了提高训练成绩，那现在训练把这个落脚点落在了提高作战能力上，提高打赢能力上。 新闻动车组针对福岛核事故后续影响，我外交部发布赴日旅游安全提醒。最高检联合环保部、公安部出台办法，合力打击环境犯罪。江苏试行收养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规范收养行为。请听报道。 根据报道，东京电力公司根据最新对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内部拍摄的视频图像分析估测，2号机组安全壳内部最大辐射可能达到每小时530希沃特，人若暴露在这种辐射中，几十秒即可致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我们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就如何采取了有效措施，切实消除这一核泄漏事故产生的影响，做出负责任的说明。 这不仅是对日本本国国民负责，也是对邻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 卢康还表示，外交部已经发布了相关安全提醒，相信中国公民会妥善安排出行计划，防护自身安全。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联合出台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明确了检察院对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活动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的程序。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伟： 检察院发现环保部门不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认为涉嫌环境犯罪应当移送的，应当提出建议移送的检察意见。环保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后3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执行情况通知检察院。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逾期未做出是否立案决定的，应当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适时对重大案件进行联合挂牌督办。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江苏省收养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试行办法近日实施，今后想在江苏申请收养孩子的家庭必须要接受民政部门的评估打分，满分100分，75分是及格线。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侯学员： 家庭的状况、婚姻状况、经济状况、个人的道德状况、职业状况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体系，除了夫妻共同收养之外，单身人士也可以申请收养，但是限制和要求更多，比如58岁以上的人或是有多种不良行为记录的家庭都没有收养资格。南京台记者涂强华南京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印发《13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年均自然增长率在6%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 为深刻吸取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沉痛教训，天津将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企业信息化监督平台，实现危险化学品企业24小时视频及重要参数信息的上传，并将健全危险化学品企业信息公示和黑名单制度。 昨天上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搭乘向阳红09船从位于青岛的国家深海基地起航，开始执行中国大洋38航次科考任务，将首次下潜西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区，并将重返雅浦海沟、马里亚纳海沟探秘海底深渊。 中国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昨天就广西陆川县法院退休法官傅明生遭报复杀害事件发表声明，对傅明生遇害表示深切哀悼，对这种残忍野蛮的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强烈要求对行凶歹徒依法予以严惩。1月26号，傅明生在其住所遇害，行凶者是傅明生1994年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的被告，因怀恨产生报复心理。 三星电子昨天发表声明，已提交退出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的申请，原因是该联合会丑闻不断，且与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国会弹劾有关。韩国 LG 集团和 KT 集团已经于去年12月宣布退出全国经纪人联合会。 土耳其安全总局昨天发布声明说，土警方在前一天的反恐行动中逮捕763名疑似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警方还在反恐行动中缴获大量与极端组织有关的文件和枪械弹药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刘百轩、魏东，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哈哈。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 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